我和你素未谋面，你和他也不曾相识，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，爱上他们的吟唱，爱上他们的气息。只爱陌生人，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。 Hold me, you're my ecstasy, you're the one I need. Hey, yeah. Oh, yeah. Get down and move it all around. Get down and move it all around. Hey, baby, love, I need a girl like you. But tell me you feel it too. I'm in the losing every minute, every hour. My heart is crying out for you. I feel heaven when I look into your eyes. I know that you are the one for me. You drive me crazy 'cause you're one. 96年后街男孩的首张专辑当中的第二支单曲 Get On Backstreet Boys。 96年那个年代，你在读高几或者大几啊？我在读高中。五个能歌善舞的后街男孩带着阳光般的笑容，在当年是征服了很多女生的。而那个时期呢，我们喜欢的女歌手也有现在唱歌的这一位哦，吉吉梁咏琪。虽然她身材不怎样，可是我们就喜欢她那种非常清纯的、非常甜美的，还有非常中性的打扮。 我怕浪费情绪的错觉，讨厌自己像刺猬。 小心的防备、yeah、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、哎哎哎哎、离你远一些，喜欢看你紧紧就背着我的小鬼，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，寂寞的称谓，甜蜜的折备，要独一无二专属的特别，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，我的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、哎、奇怪的直觉，错误的定位，对你爱、哎哎哎、我有点胆怯，讨厌自己像刺猬，小心的防备、yeah、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、哎哎哎、离你远一些，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，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，寂寞的称谓，甜蜜的折磨， 98年，梁咏琪22岁，那时候她的清汤挂面，非常清纯的样子，是打动了很多男生的。你还记得刚刚那首歌《胆小鬼》是出自于哪张专辑吗？梁咏琪姐姐，唱片的封套呢是她坐在洗衣机旁边看杂志，长腿女生。接下来要听到的也是那个时期的一首歌，叫《有一点动心》。 都逃不过爱情，谁愿意有勇气不顾一切付出真心？你说的不止你，还包括我自己。该不该再继续？该不该有回应？让爱一步一步靠近。我对你有一点。是记忆，有那么一点点动心，一点。

把我的心刻作一张长